是一线之隔，爱听不见也看不见，如何永远，怎能永远？你要的答案怕不能见，感觉无以言传，只能意会，只要是喜欢，怎么是真心或谎言，只有你自己了解。 Thank you.

多一粒钟声，琐碎的吻会不会再用记得我们新婚的家门，昨日的温情好像有些陌生，别让这清晨 说不行。

哭了

唱的太多感情，不要以为我故意，是我太过想你。你是这城市太多噪音，也许你听得太多叹息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却不能够让你清醒。我想美丽能否不用装饰，我想爱你能否不努力，不用哭泣。世界，难道我们之间不能也像音乐不擦点？因为能够诚恳直接，看你的脸真会变成不能不分辨。难道我们没有纯粹的思念，为什么不能来个不擦点？ 继续来听歌，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朴树的最新作品了，所以呢也是格外怀念他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朴树的这一首《别千万别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想你在》，林忆莲演唱的《哭》。 间线。 成长吧，让成熟了的都快开放吧，这世界太快了，从不等待让我们很尴尬。你去手忙脚乱吧，你去勾心斗角吧，那面无表情的人就是你的未来。 天快要下雨了，每 个人忙着地方多，望着心雨纷飞的街头，始终不见有张熟悉的脸孔。懂我在想什么，想你在每个季节转换中心情会 续来听下一站回味送给您的歌曲，我们来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《求婚》，范芳带出的《一个人的生活》，孙楠演唱的《爱过以后》。 春风吹呀吹，柳絮花开个梦啊，呜呜啊，心里欢天喜地，我的诉说，我的执着，我的脆弱，我的所有承诺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眼睛啊，呜呜哦，心儿飞呀飞，天上星星你的眼睛啊，呜呜哦，爱不完的心情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哀愁，你的回眸，你的一颦一笑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啊，呜呜呜哦，春风拂在我的脸上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哭着眼睛啊，呜呜呜哦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 记得带着心痛独自 次孤单飞过半个地球，坐着阳穿心却在心里头难免失落，一时想要把你遗忘在异乡的午后。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忘愁忘忧，我想要简单无欲无愁，那一夜我的冲动这辈子永远记得，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

如果相爱的轻易推测出结果，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？相遇多难得，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。相爱的初衷，那一个窗口，忘记一个错，为了爱与梦最值得。 中飞行，柔柔地，绵绵地， 不是你。 手的幸福，爱中的陌路，梦已失去了温度，又只剩我一个人陷入这熟悉的孤独。漫天的雾看不清楚，爱一个人能够背负多少痛苦。没有去处，没有退路，只能结束。莫非你的为爱沉沦，为爱付出，被爱放逐，我们都尽了力，还是留不住快到手的幸福。爱走到了末路，梦也失去了温度，又只剩我一个人陷入在熟悉的孤独。漫天的雾看不清楚，爱一个人能够背负多少痛苦。 很伤感的一首歌，现在让我们调一个情绪来欣赏下面的歌曲，林志颖的《我这样的人哪里找》，蓝心湄的《爱我到今生》，陈奕迅的《大开眼界》。 难过 就向我道，你丢的烦恼，我用真心装好，我的肩膀可依靠，可是你还嫌不好， 是你还嫌不好。 我不会和时间计较，欢迎对我打扰，午夜过鸟儿叫，二十四个钟头都给你了，我的心若碎了也不愿意让你看到。我这样的人哪里找，不是在街上可以遇到，缘分注定让我疯掉，到底要不要追着你跑。我这样的人哪里找，我给你机会你不趁早，好的男人很难遇到，是不是你的人，若喜欢就让我知道。我不会和时间计较，欢迎对我打扰，午夜过鸟儿叫，二十四个钟头都给你了，我的心若碎了也不愿意让你看到。这样的人哪里找，不是在街上可以遇到，缘分注定让我疯掉，到底要不要追着你跑。我这样的人哪里找，我给你机会你不趁早，好的男人喜欢就让我知道。我这样的人哪里找，我给你机会你不趁早，好的男人很难遇到，是不是你的人，若喜欢就让我知道。 都能够像我的心飞奔。